本期新闻由刘霞、吴金好播音，圆圆、近视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